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于飞。 嗯，大家好，我是乐陶。 今天声音有点特殊哈，今天这顿 组合 有点特殊啊，今天是乐陶来和我来搭班儿哈。其实我们俩人在其他的节目里也共同主持过一档节目啊， 主播的朋友圈， 没错哈。今天也算是再一次合体吧。 但是主播的朋友圈，咱俩好像都是分开的，只有今天是在一块儿坐在一起。 没错哈。乐陶也想问一下你，就是。马上到十一了，你是什么安排呀？ 那十一必须给自己安排一个快快乐乐的假期啊！11天放假呢啊！这个在十一前，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因为十一期间还是要给大家奉献上很多好节目的，所以说在十一开始之前呢，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呢，把十一的节目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先把工作说了， 哎，没错，工作结束了以后， 然后放心的去 happy 一下，是吧？ 安排一个。好的假期， 哎，其实说到这个假期，肯定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出去玩儿， 没错， 就是这个出去玩嘛，肯定得选择一种交通工具啊，要不就是自驾，要不就是坐火车，要不就是去选择坐飞机更快的方式哈。 哎， 其实说到火车站，还想问你个问题哈，你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来北京是2011年来的北京，到现在为止整十年。 你是从上学开始算的是吧？ 哎，对，那当然了。 那作为一个来北京十年的新北京人，考你个问题。 您说。 你知道北京有几个火车站吗？ 据我所知，因为我平时经常坐的，只有三个车站，一个是北京站 啊， 因为离我们单位很近啊，我们单位在这个建国门外大街上，离我们单位最近的北京站。第二个呢是北京西站，因为这个也是北京老牌的火车站了。当年我们这个，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我从山东坐火车来北京，一般都是坐到北京西站，所以说对北京西站还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三个呢，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火车越来越快，开始有了高铁，那就是北京南站了 啊。感情你这三个火车站都去坐过，没少玩啊。 哎，那必须的。然后其实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知道有北京东站，还有现在有了朝阳站。 是哈，那说到朝阳站，你去过了吗？ 从来没有， 没有。那个是我的这个回老家的必经的火车站，这个说到北京站哈，其实，在很多的人的记忆里当中呢，北京站是北京的一个地标之一。 哎，没错 啊，北京站的这个钟楼呀，已经现在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北京时间。这最近呢，看到这个记者手里的《人民日报》老报样哈，当年呢，北京站建设总指挥李岳林之子安建武一眼就看见了版面上的照片，他就说。对，哎，这就是北京站建成时候的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站那三个字儿就在玻璃幕墙上。 哎， 后来啊，毛主席亲笔题字“北京站”三个大字儿，被制成了新的金色大字，挂在了车站大楼最上面的两座钟楼之间，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哈。咱们来具体说说哈这个北京站的变化吧。 好， 从这个1959年1月20号开始动工，到1959年9月10号竣工，有8000名建设者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当时国内水平最高、功能最完善的客运火车站。哎，速度非常。快啊，规模也是非常大，当时也是、 建设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的哈，也是让人就是称奇，北京站呢也成为了当年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从那个建成之日起啊，北京站就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为什么这么讲哈、在北京站的这个站史馆，一位讲解员丁然他就这样告诉记者说，以前啊，车站是不需要持票进入的，很多的这个市民茶余饭后都喜欢来北京站溜溜， 因为有个大广场。 哎，是哈，同时哈、不仅有大广场，还能进去免费乘坐一下电梯，哎，去吹吹空调。 也没见过电梯，当时、 就是挺凉快的事儿哈。一方面说这个北京站很熟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60多年来呀、北京站主体建筑其实是基本没太变的，就不像这个新式的，像北京朝阳站比较新啊。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北京站成为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工作人员开始在文物里运营一座车站。 嗯， 在北京站呢，那一砖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 嗯， 包括一桌一椅、一幅画，那都是文化呀。 哎，没错。 嗯，这是所以大家都对北京站其实非常熟悉哈，因为 这 么多年都没变。 突然想到，这个一般我们去北京站的时候，就要经过明城墙。 哎，是的， 就是有一种开往历史的感觉。然后这一路上就是非常有历史感和年代感。 看来你是从南往北走的是吧？ 哎，没错。然后你到了这个北京站以后，发现这个广场后面的建筑也都是仿 古色古香的。 哎，没错，雕梁画栋的也是非常的好看。 嗯，这是比较古色古香的一面哈，但同时它也有比较新鲜的一面。 嗯， 就是北京站为了适应不断升级的交通需求，也在持续改造和更新。 嗯， 比如说啊，1983年北京站就将这个站台东扩西延。 嗯， 到1984年的时候呢，就增建了两座进站天桥。1995年呢，首次采用微机售票。1999年呢，使用了 LED 客运引导系统。2016年启动了自助验票系统，提供刷脸进站。2019年首次开行了复兴号。 嗯， 看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哈，一点点也越现代化和科技化了。 嗯， 那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北京站，就见到了这个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一家三口。 嗯， 他们出站之后啊，那在那儿乐呵呵的摆好姿势跟北京站合影哈。 嗯， 我是5岁时候当时来北京玩，也是第一时间，因为从我们东北就坐火车来北京，必须要到北京站。 哦，就必须要在这座车站。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火车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所有人到一座新城市，然后下来了以后，你去的第一个地点就是车站。 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下来的是北京南站，可能你会感觉非常的现代化， 嗯， 因为那个时候高铁已经提速了。 是啊， 如果你要到了北京西站呢，就觉得这个地方吞吐量非常的大，因为北京西站人真的好多。 没错。 如果你到了北京站的话，因为北京站呢是离市内，我们平时这个二环最近的已经开到室内了嘛， 嗯， 所以说你会感觉到既有这个现代感，还有历史的厚重感。 是每个车站都不太一样啊。 哎，对，所以说你对一个城市的印象，我觉得第一印象还是在这个车站给你建立的。 那会儿我第一时间也是下来就是拍了一张照片，和这个北京站合影哈，包括这个宁先生一家三口也是，他说呢，我第一次认识北京站也是小的时候，家里呢有父亲在北京站拍的老照片。2008年呢，我来北京看奥运会，是第一次到北京站，也在这儿啊跟福娃合了个影。哎，宁先生说现在出行越来越方便了，今天送女儿来京上学。哎，看来是考到北京大学了哈。 嗯， 北京的学校哈，我们全家在这个北京站拍了张纪念照。哎，非常有这个纪念的价值哈。 嗯， 在北京哈，北京西站、北京南站这种现代化的车站相继建成，铁路出行网络也是越来越四通八达。但是现在的北京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以及华东线路旅客列车的始发终到任务。 嗯， 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一部分到东北的车已经改变到这个北京朝阳站去了哈。 没错。 还有这个同时开往平壤、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所以记者走出这个北京站的时候哈，又逢这个北京站外的那个钟楼的这个钟声响起哈，也是伴着新中国几代人熟悉的东方红乐曲的声音，也是感慨颇丰吧。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体验比较浅一点，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怎么去听过北京站的钟声，还有这个东方红的这个音乐。 你可以一会儿下班赶6点的那个整点去听一下。 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对于一代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个北京站的钟声，还有这个东方红的歌曲也是非常的有感情的。 嗯，是的哈。前段时间还去了这个北京铁道博物馆去逛了逛，就能感受到哈，从那个蒸汽机车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高铁发展，能很切实的感受到中国铁路发展的这个速度哈。 嗯， 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里头也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就是 聊聊你心中的车站。 嗯，可以哈，聊聊大家心中的这个火车站呀，就是有什么故事呀，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哈。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 嗯， 同时呢，还有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听听 FM， 然后在里面找到这个聊天室，点击主播的不要天气怎么给另一个节目做预告了，点击大城小事的这个聊天室哈，就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了。 嗯，刚才我看到这个听众们的留言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啊， 这个我今天我刚才说到了这个说 你去一个城市以后，你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火车站，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才会是聊聊你心中的那个火车站，或者你和火车站都有哪些故事。 是的， 刚才这个网友柔石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需要从家乡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站，然后呢再从北京站再到北京西站， 哎呦， 所以说对这两个火车站最有感情。我发现好多人都是来到了北京，漫长的旅途下来了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哪个车站特别的好，这个车站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没错，像你去的第一座车站应该是北京西站吧？ 那当然了，所以说对北京 西站它更现代化一点了哈。 哎，而且主要是人多呀，哪见过这么多的人？刚才我看到网友说，我是铃铛说，说于飞今天可以轻松的做节目，不用担心有人给你挖坑了。所以 哦，没错，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有句话叫什么？什么什么不在家，谁当大王了是吗？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好， 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保持互动哈。那一起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吧。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也是关于交通的事儿。我们刚才聊的是火车，现在我们回来聊一聊交通。最近呢，在礼让行人之后啊，这个司机右转是举步维艰。不知道于飞这个平时开车啊，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礼让行人这个政策开始了以后，你觉得它对你有没有影响呢？ 是我明显感觉到啊，尤其在我这个就是右转弯的时候，我会尤其注意一下，就是有这个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给他们礼让一下。 但是呢，最近呢，大家对于这个的讨论还很多。 比如呢， 到底怎么判定我到底有没有礼让他？我觉得我已经离他很远了，但是最后还是判定我没有礼让行人。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机动车礼让行人呢，目前也是逐渐成为了风气。但是啊，记者最近探访的时候发现，不守规矩的电动车和行人确实让右转的司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是举步维艰。他们不仅导致这个路口右转的车辆通行的效率降低，而且还是加剧了道路的拥堵。司机啊，都说啊，伤不起啊，我让了你，我过不去，我不让你还要罚我的钱 啊，等等等等，他这个是就是司机想要右转，但这个时候就旁边的行人把他的路堵住了，是吧？ 一方面是行人，另外一方面是电动车。那正值晚高峰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富通西大街和广顺北大街路口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川流不息。但是在广顺北大街的路口等红灯的20几个行人还有骑行者，他们全都越过了停止线，而且都站在了斑马线上，甚至还堵住了这个机动车的半条车道。一辆黑色的机动车在通过这个横向的斑马线以后右转，可是转过来以后的路啊，却被这个等灯的行人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电动车堵的是严严实实的。原来可以拐小弯右拐直接通行的机动车，为了等这些等灯的行人，不得不向左打方向，开到第二条车前面，然后呢才能有这个右转的空间。但是如果这样操作的话，那行驶到第二条车道上的司机和直行的车道就发生交叉了。 就是他想右转，这个时候被行人跟那个挡住了， 转小弯的话过不去，他就只能转一大弯绕过这些行人。但是这样其实不安全， 这是个高难度动作呀， 要交替通行才能通过这个路口。而且不仅如此，在一个红绿灯的间隙啊，这个闯红灯的行人当时就有7个人，当时逼停了3辆正在右转和直行的机动车，造成了这个交通拥堵。那在大望桥的西南角，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是有一条隔离带的，大家经常过的人应该知道啊。那每次红灯的时候，有不少行人呢，他们也会离开便道，站在这个隔离带旁进行等待。那在这儿为左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施划了等待区，但是呢，大家因为这是个大路口，大家都想早点的通过路口呢，大家都纷纷的前移，有点内卷的意思了。看第一个人想早点走，他走过去，大家觉得那是不是我过不去？然后也都往前面站了， 就往前蹭呗。 哎，没错，有不少右转的机动车啊，只能用最慢的这个速度在行人的空隙当中挪动，有的司机就干脆直接停车，等待人流通过了以后再完成右转。那一辆公交车在途经路口的时候啊，司机看到前面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堵住了路口，立即就是打开了车窗说，劳驾稍微往后退退啊，我们转弯进站了啊。大家相信这个只要身边过过公交车的可能都听过这句话啊。听到了这个司机的劝说以后，也是有不少骑车的人纷纷后退。那根据路口的交通灯，如果西向东车道直行的方向是红灯的话，左转是绿灯的话，那么斑马线的红灯是依旧亮着的。然而呢，有一些过马路的市民却没有 这个看像是没有看到红灯，然后径直的就通过。 怎么叫像是？肯定 是 看到了，他装作没看到是吧？哈， 我的意思就是，看到了，好像是没看到的样子。 是的哈， 让这个右转的车辆也都是避让不及。司机张先生也都说恼火的说啊，说最近晚上回家发现右转车道都是拥堵的很厉害，800米的路就堵了5分钟。等开到路口以后，发现不是事故，而是不少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马路中间等红灯。司机呢也都是不敢贸然前行，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大，这样其实挺危险的。虽然说礼让斑马线是每个交通参与者的义务，那也希望行人和非机动车啊也遵守交通规则。 没错哈，现在这个很多的私家车已经有了这个意识了，就是在斑马线的时候礼让行人，但是行人这方开始也出现了往前总想往前蹭一下，就是着急过那么2-3秒钟，但你也过不去哈。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句话老话说什么，宁停一分不抢一秒哈，这句话还真不是光司机要做到，我们就是过马路的行人作为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说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哈。 我觉得这个礼让行人是我们需要作为司机来说，礼让行人呢是我们大家交通素质的一种提升。 没错啊。 但是对于行人来说，也不能只让司机朋友这个去提高自己的素质，我可以肆意妄为了。我觉得这个你必须得礼让我，我就可以想怎么走怎么走了。 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吧，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舒适的一个交通环境哈。 哎，没错。 一起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好。 用户2879说哈，北京这个火车站有东站、西站、南站、北站，还有北京朝阳站，还有这个纯货运站哈，包括这个客货运站都有。印象最深的呢，那就是北京站了，那是我曾经的单位呀。 这个全天都是早点，他说啊，说2020年暑假的时候来北京旅游，在北京站的站前广场睡了一夜，身下垫了几张报纸，头枕着背包，然后大家凑合了一夜。那时候每天晚上的站前广场上都会睡满了人，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旅人的心里啊，有的时候在火车站睡上一夜，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尤其是驴友啊、朋友啊，我曾经也有睡过火车站。 我以为你要说我曾经也睡过。 对，我是曾经睡过火车站，虽然说我睡的是候车大厅，没有睡在广场上啊，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大家都是要赶凌晨的火车，所以说也就找个地儿那么 对付一宿了， 对付一会儿啊。 但是夏天睡在火车站门口 还 可以， 还是个很奇妙， 就是在门口喂蚊子。 哎，那倒也没有，但是就会觉得很奇妙，而且呢，身边的都是要出门的人，或者有驴友啊，有这个回家的呀，大家在那儿躺着的时候呢，也都会讲讲彼此的故事 啊，同是旅途人， 哎，我觉得非常的温馨。其实，在这个旅途 哦，你还有这个经历呢， 因为晚上有的时候我会坐晚上凌晨3点的那辆车回山东， 哦， 所以说在坐这个车之前，因为三点的这个车就很尴尬，你是睡呢，是不睡呢？你要睡，你可能赶不上那3点的车，你要是不睡呢，就一直坐在那儿，然后和大家一起聊天。 那你在这个大厅里面是坐在凳子上就能睡着吗？ 但这其实是睡不着的，但是就有人能睡着。我发现真的的确有睡眠质量好的这个朋友们啊。 小憩一会儿哈。朝阳宋师傅说，印象最深的也是北京站了哈。小时候只知道北京站，后来呢又知道了永定门火车站，还有东郊火车站，再后来呢北京西站、南站、北站、朝阳站，估计以后可能还会有别的火车站哈。据说这北京火车站是超级多的，可能大家知道的就那么个别几个哈，比较熟悉的，大大小小的客运、货运、客货运。有100多个火车站呢。 这个刚才我看到这个跟大家互动的里面啊，这个其中有人说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行人，这个美丽人生说，经常有行人慢慢的过路口，车一直在等着，后面的车也着急，大家都着急。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于飞说的对啊，就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要去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行人，无论是开车的这个司机，大家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尊重了交通规则以后，我们这个路啊才会越来越畅通。 因为我们东北话就是， 而且 都别着急。哎，红鲤鱼与绿鲤鱼啊，说北京站最熟的这个是自己最熟的火车站了哈，因为上世纪70年代家人啊出差呀、必须在这个北京站上下车。云南昆明站和上海站也挺不错的。 我发现大家每个人都对火车站有不同的印象，而且还都有不同的故事。 7250说哈，像北京站、北京南站，也就是这个后来还有这个后那个永定门火车站，还有后来的北京西站哈，那都是外地人知 知道的，可以说说那些老车站。当然呢，我们都是，我和乐淘都是新北京人，可能 都算是外地人， 对，都熟悉的是比较新式的火车站哈，包括我们都是属于就是年轻的一代哈。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留言里面跟我们俩也讲一讲，让我们俩也长长知识，就是北京的老火车站都有哪些，北京的老火车站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 哎，是的哈，讲讲就是那100多个北京的老火车站都是什么哈。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夸你说乐淘，哎呀，年轻帅气。 我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大家是怎么看到我的呢？ 好像是有一位朋友发了你的照片吧。 嗯，我谢谢你。 哎，这燕林还说呢，帅锅一枚啊，鉴定完毕。 谢谢大家的肯定啊。 确实哈，今天也是乐淘。哎，就机缘巧合的来跟我搭档， 而且我觉得这个第一次来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怕这个节目啊，这个内容啊，让大家不开心啊。其实我作为第一次来，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看到大家的肯定，我是谢谢大家给我的肯定，我心里也是稍微有点底了啊。 我都没有感觉到你紧张呀， 我真紧张呀。 还有这个小马美发吧说的这个夸夸这个乐淘声音好听哈，也是给我们这对新组合点赞。当然了， 谢谢 您如果喜欢我们这对新组合哈， 怎么还有投票是吗？ 有啊，你这个在那个听听 FM 右下角有那个小心心，您可以多给我们点点小心心哈，没准之后还能听到乐淘的声音哈。 我争取常来，好吧。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聊个话题哈，就是说说您熟悉的火车站，北京的火车站都有哪些，包括您有没有什么跟火车站之间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互动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好的。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大家好，我是于飞。 大家好，我是乐淘。 接着说说其他的事儿哈。现在吧，有什么事儿，这个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互助社。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哈，是这个永定路街道六街坊社区不少老年人的心里话。 怎么说呢？ 他说呀，今年8月，永定路街道六街坊社区入选为了2021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那具体是个什么友好型社区，咱来讲讲哈。六街坊社区啊，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社区呢，65岁以上的老人大约占了社区人口的1/4，不少人啊总爱给这个社区建设提意见。挺好的事儿哈，大家都是热心肠，都是为了这个社区好。所以呢，就这个有的这个朋友就提议了，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大家都组织起来，一起为社区出一把力呢？ 是呢。 所以基于这样的初衷，社区书记彭玉玲就牵头邀请了8位老人，成立了和谐家园志愿服务队，这也就是六街坊社区老年互助社的雏形。在邀请了这8位老人的时候呀，彭玉玲问大家说，这个队伍没有经费，只能靠大家的无私奉献，大家伙愿意吗？哎，这8位老人呢，都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那我们不图啥，就是想为这个社区做点事儿哈。起初呢，这8位老人从这个打扫社区卫生，去捡这个狗粪哈，这种小事儿做起。那个时候呀，大家虽然是为了社区服务，但是呢，社区里却总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总往前凑合什么呀？是不是拿什么好处了啊？这个老人们听了这些话呀，其实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是呢，为了社区，大家呢都忍了下来，一直默默地做着工作。这坚持了将近一年，社区居民就发现啊，在老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小区的环境变好了。渐渐的呢，这质疑的声音也就少了哈。现在呀，这个六街坊社区老年互助社已经有成员48个人，年龄最大的呢是86岁，最小的呢是68岁，这年龄都不小了哈。这其中啊，有不少老人是因为这个得到互助社的帮助之后呢，主动加入的。今年呢，已经是六街坊社区的老年互助社成立的第10个年头了。互助社里的成员呢是有来有走的。但是这种以老助老、互帮互助的传统仍然在延续。如今呢，这个互助社里的不少老人已经有条件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但是呢，他们也舍不得离开呀。这个副社长刘秀兰就说，现在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互助社啊，日常跟大家一起聊聊 天儿，解解闷儿、啊，就随手可能就帮别人一把，都感觉到特别高兴。 刚才说到这个48位老人，年龄最大的是86岁，最小的也有68岁了。我觉得大家一块儿组成了一个互助社，还去帮助别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好，他们也是乐在其中哈、 没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其实对于整个城市当中的老年人来说、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他们的疾病问题啊、包括维权问题啊、就都是老年人可能个人来说无法解决和面对的、这时候有这么一个老年互助社，也能让这些老年人自发的通过这个组织这个平台能够参与到这个社会和集体当中来，不会脱节，也会解决问题。 俗话说得好，叫远亲不如近邻嘛，就是在这个永定路的六街坊社区也是入选了2021年的全国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社区。发现邻居是一特热心的，特愿意帮助你的，我这个地方我是绝对不会搬的。所以说这些人都说我不愿意离开这儿，为什么？是因为我的邻居留住了我。 其实人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动物，就是在集体当中生活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吧。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您知道的北京火车站，包括您跟火车站之间有没有什么小的故事呀，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彬彬有礼说北京的火车站，说什么呢？北京的火车站当属北京火车站了，是我们刚才聊的北京站。北京站的历史悠久，只要进站了，他就可以带着我去游山玩水，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尤其是11假期，大家免不了都要去这个车站去逛逛了。然后我们出发的地点是在哪儿？就是在火车站这种地方。 也许人家坐飞机呢。 那倒也是了啊。所以说这个，那我们下次聊一聊飞机吧。今天先聊火车站。 闲居陋室品书香说啊，北京最有传承的火车站，那应该是八达岭的老青龙桥车站了。如今已经成为文物了。今年年底呢，丰台火车站新站也要开通了。我是高铁员工，对这些火车站都熟悉啊。您这如数家珍。 这个本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北京站的，我发现大家好多都是讨论我的，整得我还挺害羞。 又说什么了？是不是都夸你的？ 那对、所以说这是听众朋友对我的肯定，没有办法，你看。 你看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们就是如此的自信。水镜也在说哈。 自恋。 不是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真实，就是又年轻又帅气，帅锅，你说这些词儿，反正啊，乐淘同学， 不好意思，我希望你帮我念一念，谢谢。 好的，这个水镜还说哈，这个还有石景山火车站也是比较熟的哈，还有三家店火车站，这些呢可能都是现在就是大家不太常听说的火车站了哈。 这个用户7789他说印象最深的呢是西直门火车站，小时候住在距离西直门火车站比较近的地方，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火车这个发车的时候拉汽笛的这个声音是深沉而悠远，这个曾经和同学们就住在这个铁路边上，然后呢听着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情怀，而且对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喜欢。 田哥7906哈，也是说以前的这个北京的客货运站，还有丰台站和长辛店站，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长辛店火车站了。那个时候我经常从这个长辛店坐火车去窦店，然后也就是这个国际广播电台那个地方哈。 你好熟啊！ 他说的 这个长辛店站，我这个我都不知道长辛店站在哪儿，我还想这个于飞对于北京 长辛店应该是在房山。那边吧， 对不起，我作为新北京人，我路不熟，很正常，是不是？ 来，接着看看哈，大家的生活的新方式，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我好像头回看这个名字啊。说以前是住在北京北站啊，见证着西直门附近的变化，虽然平房没了，但是呢，依旧有情感。北京北站也就是西直门火车站啊。 大家对于这个北京站还是很多的，而且每个人对于每个站好像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情感，也欢迎大家多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你心中的火车站还有都有哪些故事啊。 这一条我得念念哈，可能现在我们的李凯老师正在听广播，那时花开哈是对您说的，说李凯老师要有危机感了，来了一位年轻的大帅哥，您可有危险了哈。然后又附加了一句说于飞安全了，不用掉坑 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没敢跟你说。 确实啊，这个跟李凯老师上节目，就是时刻得小心着这儿是不是一个坑，那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坑。 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去找凯哥求证一下，然后求教一下啊，让他也教教我。 你求教可以，但是别求经验就行。 好了，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个事儿吧，简单说个事儿哈。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爱心筑起无声咖啡屋的事情吧。 嗯， 这个咖啡屋啊，在海淀。咖啡屋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都是一个经常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去喝杯咖啡嘛。 嗯， 但是在海淀区中关村的创客小镇上呢，有一家沿街的咖啡馆，在这个明亮的烘焙室当中啊，安静无语的这个烘焙师傅正在制作着点心。这帮烘焙师傅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一群有听力障碍的人。 哦， 他们这个耳朵是听不见的，但是在爱心人士李少华的帮助下呢，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融进了社会，也是在这间无声的咖啡屋当中啊，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家。 嗯， 李少华也回忆说，在十年前，她和丈夫一起来北京生活，做起了全职妈妈。有一次呢，在陪闺女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接触到了听障这个特殊的群体，充满爱心的她也是随之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当中。细心的李少华发现啊，在听障的患者当中啊，总有一群失落的人。18岁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呢，是一道坎儿。已经成人的他们会失去大部分的资助，而且他们还缺乏自立的能力，融进社会来说，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嗯， 李少华想到啊，有一群心智障碍的孩子的家长共同创立的由心智障碍患者参与的烘焙屋，他想做那么一件事儿。他找到了当时康复中心的校长，说起了自己的想法。在2017年3月，康复中心成立了这个彩虹天使咖啡屋。围上围裙的李少华，他自己是信心满满。但是呢，他没想到的是，听障人很快就失去了对烘焙的兴趣，毫不费力的就能得到捐赠的话，谁还愿意自己去干活去烘焙呢？ 嗯， 为了吸引大家来参加这个培训，李少华想到了一个3.5块的方法。 哎，什么叫3.5块？ 李少华告诉大家，如果你来跟我学点心，那每个小时你可以得到3.5的奖金。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自己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去超市里面买一包可口的方便面。李少华说，这个3.5代表这些听障人士们第一次有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权利。 嗯， 他们开始意识到啊，这个靠着自己的双手赚来的3.5，这对正常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有了这3.5的奖励，彩虹天使咖啡屋也是吸引到了不少残障人士的参与，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来上我们李老师的烘焙课。 哎， 记者也发现啊，在这个咖啡屋的一面墙上是一个志愿者征集的照片，内容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春天的景色，大家把这些照片都拼成了一个爱心，在爱心的中间画的是听障人士画的一只蝴蝶，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蜕变。 嗯， 意思是呢，所有的听障人士在这儿都会化茧成蝶，蜕变成蝶。李少华也回忆啊，听障师傅们在看到这些照片了以后呢，他们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看到一张张的笑脸，李少华也是非常的欣慰，说大家在自食其力以后还可以认认真真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大家就像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嗯， 那对于未来，李少华希望他自己的爱心小屋可以帮助更多的听障人士学到这些技能，而且更希望看到听障人士可以开启属于他们自己的咖啡屋。李少华也说，当身边有这样一家咖啡屋的时候呢，里面是有来自无声世界的哥哥姐姐，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他们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他们活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光彩，这应该是社会的最好的公益教育了。 没错哈，其实说到残疾人，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残疾人是不健康的。对于残疾人来说，可能他们只是不健全，但其实，他们对生活的这个乐观的心态，包括人生价值上，根本不在于他们的这个身体情况。 哎，没错，我觉得有的时候残疾人士可能身体上有残缺的话，他可能在心理上觉得我是不是低人一等。 嗯， 但是我觉得李少华做的非常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没错哈， 技能让你觉得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像社会上所有健全的人一样，我没有区别，我一直也是在靠我自己的劳动，我自己的双手在创造着财富嘛。 哎，是的哈，接着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留言吧哈。今天和大家来互动的就是说说您比较熟悉的北京的火车站有哪些，包括您跟火车站之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故事，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刚才这个也有朋友说了，你们别光聊了，给我们加加精啊。那个我看乐淘反正在那一直在点那个加精那个哈，你也可以加完精之后点一下这个聊天室里面有一个抽奖，试试手气啊，反正这两天我看都是抽奖的几率非常大的，大家可以试试哈。 这个我看到听众朋友都在对。就都在想凯哥啊，说凯哥是开挖掘机的，对于各种坑太熟了，让我要虚心求教啊。 这样的评论，如果你现在念出来，是不是会遭到一些炮轰？哎，用户1603哈说，我就住在这个崇文门附近，北京站就是我们的乐园呀。啊，永定门火车站以前是比较脏乱差的，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哈，现在已经大变样了。同时呢，也要表扬一下现在的两位主播哈，声音清晰大气。很有感染力，非常感谢您哈，1603，也希望您能经常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大声小事。 我看到用户3090说这个，在丰台火哦，对不起，是斯芬克斯说我从小在这个丰台火车站附近长大，听到火车的鸣笛就是我欢乐的童年，看火车呢是我游玩的项目，听到火车就要去玩，那是童年的回忆，丰台火车站永远是我童年时光最宝贵的回忆。 哎呦，说到那个火车的轰鸣声，有的人模仿出来还挺像的，就是那呜的声音。你会吗？ 我不会，对不对？我以为你是啊，这是坑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挖坑之人，我都是跳坑出来的。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直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来您来聊聊哈，就是北京您有哪些熟悉的火车站啊？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哈，我们可能很多都不太知道的火车站都有哪些，包括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到了这个整点的时间了哈，那一会儿我们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在我小的时候拥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以后去北京逛一逛，看看万里长城的坚强，听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大以后努力读书又工作，这次发现人生其实非常匆忙，但是那个心愿却一直藏在我心房。前门楼子看一看，大碗茶来尝一尝，胡同里面转一转，独处抱着十里香，北海倒映着白塔，让我们荡起美丽的双桨。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墙里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朝里南大声歌唱，眼里面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天南海北走过了许多的地方，还是没有机会去北京逛一逛，看看奥运生活的光芒，一次一次点燃了东方。曾经许诺要做过许多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已经慢慢的实现，今年一定要到北京放飞心情。国家大剧院看一看，斗志里打滚尝一尝，天安门广场转一转，北京烤鸭十里香，回民湖和清华园，重温儿时的理想。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墙里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朝里南大声歌唱，眼里面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原来北京的天也这么蓝蓝，笑容挂在每个人的嘴边，等着我北京，我想我一定会感动，久违的相逢不会再是梦。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墙里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朝里南大声歌唱，眼里面 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 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于飞。 大家好，我是乐陶。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了聊北京的火车站的话题哈。大家也是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那大家先聊着，然后我们先说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 就是关于我们节目的事情 是这个李凯老师今天没来上节目之前，你尤其郑重的交代了一下，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再说一下给大家哈。我们是计划在10月10号举行第一场听众见面会啊，10月10号也是一个星期日哈。那见面会的地点呢是在北京怀柔的一家高端民宿。我们大城小事节目主持人呢会和听众们一起面对面交流。当然这次呢电台也为了回馈听友，以成本价来招募听友。这里面呢就含一晚住宿，包括晚餐、早餐和现场活动，还有包括这个冰激凌的制作、菜品的制作，包括地板冰壶等丰富现场活动啊。我还没玩过这个地板冰壶啊，挺有意思的，应该。而且还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赠送哦。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这个纪念品我已经见到了，真的挺精美的，也很有纪念的价值啊。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一下。这个每间房是2个人，具体情况呢，您可以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查看推文。然后如果您有意愿呢，也可以回复报名2个字这个关键词，参与我们的这个听友见面会的活动哈。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友见面会，然后可以面对面的我们见面，一起聊一聊这个原来大城小事呢您都是听着2个主持人在聊。在见面会上您可以参与到聊天当中，您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了。 重点是可以见到主持人了。就到时候李凯老师和这个美哲会到现场和大家有一个这个分享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吧。那我们接着说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快递呀，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这个快递分拣占据车道和人行道的情况其实现在在城内已经十分普遍了。 没错， 最近啊记者就发现了多条道路被占用的情况。 比如说 就在这个9月13号上午，记者从这个花香桥沿繁阳路东侧人行道北行， 当走到这个首都经贸大学西门的时候，就发现靠南侧的机动车道内停满了快递车。 嗯， 附近呢一个居民就告诉记者说，这些快递车呀常堵在这里，除了这个京东、顺丰等公司的电动三轮车之外，还有一些送货的面包车。 嗯， 现场呢记者也是看到有三辆刷有这个京东标识的三轮车是直接横停在机动车道上， 胆儿挺大呀。 可不是，地上呢还铺着这个几块塑料布，上面堆放着是大大小小的包裹，包括这个快递三轮还有包裹摊儿，已经把这个机动车道及周边的路面是给死死的堵住了。几位快递小哥正在那儿忙着整理货物呢。就是快递小哥嘛，拿过来这些快递他得分拣一下哈。记者还发现啊，这个在这个学校的大门南侧人行横道也停着两辆标有京东字样的三轮车，看上去像是僵尸车。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看起来这个快递车有一段时间没人用了， 哎，对， 可能是被淘汰了，但是不知道往哪扔的。 那因为那两辆车中间是塞满了各类垃圾，其中有一辆那车呀，那车轱辘都已经瘪了，没法骑了哈。这无独有偶，在这个四元西桥向南百余米曙光西路右侧也有一处快递的分拣点。记者到那儿啊，也看到一排标有中通字样的蓝色电动三轮车是直接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那一堆快递摞起来有半人高。你多高？ 我1.85米。 他的半人高差不多是多少？ 1.85米有点吹牛了，听我说的。 没关系啊，那个吹吹牛也是可以的。 反正大家看不到嘛，对吧？ 但确实有是吧？确实有是吧？ 确实没有，确实没有。 哎呦，我这轻信你了。说回来哈，这些快递的包裹是大大小小的，或用这个纸箱，或用塑料包着啊，摆满了人行道，而且已经延绵了数十米啊。每天8点多的时候。时候，一些快递员便开始占道分拣，那个包裹量是非常大的呀。你说现在大家都是网购嘛， 对，而且每天大家都要收到大量的快递嘛。 你也能收到？ 那当然了，所有人，我觉得现在好像 我以为是女生是网购的达人。 我觉得网购现在已经成为所有人的这个生活购物的标配了，大家好像都已经去习惯了从网上买东西。 那你买什么东西呢？都？ 比如说日常用品，今天买一箱卫生纸，明天买一箱厨房湿巾，后天买把菜刀，大后天买把铲子，然后、 你这是要种树吗？ 在家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用的东西吧。我觉得随着这个新媒体短视频的发展，有的时候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给你推送一些特别好用的东西，比如说带着特别巧思的这种家庭的用品。比如说这个特别看起来就特别好用的那个切丝器 啊， 这个不知道于飞在家做不做饭啊？一般做饭的时候这切丝儿的时候挺麻烦的，对不对？我前两天就买了一切丝器，这切丝器呢是可以擦，可以擦丝。 一看你就不怎么做，因为就是经常做饭的人都不用切丝器，直接 手 切，人家就是非常细的。 你可以擦丝儿，然后你可以擦条，你还可以擦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哎，这个非常的高端、啊、 很好用是吧。 然后前两天还买了这个自动滤水的洗菜盆儿，非常的高科技。所以说经常 没少做菜， 管不住，其实买了以后也不怎么用，但是经常会管不住手，老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快递。但 我听好多男生说，就是他们买衣服呀什么的都不会在网上买，就是还是喜欢去实体店，然后直接试穿之后提走。 这个新时代你可以 AR 直接网上试穿嘛，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 你用过 AR 那种试穿吗？ 也会用，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智能到，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衣服的号码，自己的这个身材做一个测量，做完测量了以后，你在买衣服的时候直接会推荐你尺码，而且非常的适合。 也很精准是吗？ 方便。然后大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网购，我很少去逛商场，我已经有年头没去过了。 还是身材好，就是身材标准的人，他可能就是根据那个数据就都出来。 就是 你要是特殊体型 的。自己的就特殊体型可能会有这个专门去的需求，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一般不就是 XL、LS、M 这几个码吗？你在量完了自己以后，然后就大概是我属于这个码，一般还是非常的合适的。 是你是啥码啊？ 我是 XXL 码是吗？ 还可以啊，你这毕竟1.85米的大个儿呢是吗？怎么说到这儿来呢？咱说快递的事儿呢，是不是？ 就说回到快递嘛，其实这个快递的根源也是你购物嘛，对不对？ 是啊， 而且快递现在也是非常的发达嘛。我们一天，比如说北京同城的东西，我上午寄，然后下午可能就到了。然后跨省的话， 河北天津寄来北京的也就是一天的事儿嘛， 嗯， 所以说快递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快，快递小哥就得益于快递小哥了。 嗯，这个快，但同时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去晨练遛弯啊，经过这个快递小哥在那儿分拣的时候， 嗯， 是不是挺糟心的？你就不得不走下这个机动车道哈，就行人来说，它也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啊。但到底为什么说这个快递员要在这个不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去分拣啊，而选择在这个位置危险的地方分拣呢？记者也是去询问了一下这个快递员，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只是在这个公司指定的地点分拣，就是人家还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我就公司给我指定这个地方了啊，我就在这儿了。 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快递小哥在分拣了以后，他分拣完了以后他要装车，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快递小哥骑着这个电动车，后面带一箱子，大家大马路上随处可见啊。 是的， 这个车呢他只能停在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边上，所以说他只能在这儿捡完了以后，他离装车比较方便，他装车近啊，所以说他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非机动车道上做这个分拣工作。 是的哈，也是双方面吧，都是有很多无奈哈，所以很多居民也是通过拨打12345去反映问题，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进来，清走这些快递分拣摊哈，还路于民。但是居民王先生也是说，但是我们每次投诉呀，好不了几天，这些快递呢又摆出来了。所以也是呼吁一下相关部门哈，和一些快递企业能够去切实的清理一下这个占道的快递摊哈，规范相关的车辆 区域来，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个快递的分拣。 没错， 我觉得快递小哥本来就是来方便大家的生活的嘛，但是呢，在方便的过程当中，可能又产生了一些让大家不方便或者看着不舒适或者占了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通过治理好了这些问题以后，未来快递会更加的方便，而且不光是方便了收快递发快递的人，而且还方便了这个所有在路上的人嘛。 总而言之吧，疏堵结合吧，希望能够建一些专门的区域给这些快递小哥们，给他们有一个摆放这个快递的地方哈。 没错。 接着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聊天的情况 话题。 话题。 这个我发现话题啊，这个给我们取了很多的名字啊，有人叫我们娱乐组合，有人叫我们飞乐组合， 还有这个陶什么陶飞是吧，还是什么，就是各种组合名称哈。非常感谢大家就是给我们起了这么多组合名称。当然今天话题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聊这个关于火车站的话题哈，就是您都熟悉的北京的火车站有哪些，包括您和火车站之间的故事有什么哈，有没有像乐陶一样在这个某个火车站里面睡过一宿。 这个空谷幽兰悠悠说，他说北京延庆的铁路村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呢客车人不多，但是长长的煤车啊，让人想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啊，而且每天呢伴随着这个火车的咔嗒声入梦乡，也是非常的好。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火车的这个声音，所有人对这个声音还是比较有感情和情怀的，无论是对于这个汽笛声，这很老的火车我们知道这个汽笛声，然后呢对于高铁的话有那个因为气压开门的那个声音，这一下比较熟悉。还有人呢觉得这个煤车，因为货车比较慢嘛，你能听到它这个和铁轨接触的这个咔嗒咔嗒的声音。 我以为你要模仿一下的。 我并不会。 刚才这个空谷幽兰悠悠也说哈，青龙桥火车站是一个人字形的设计，是詹天佑中国人的骄傲，都去感受一下吧。 这个我们小学课本上都学过了。 对对，是可以就是这边坐上去，然后一会儿看风景回来了。就这边是去程，然后拐那个人字形弯的时候就变成了返程。 哎，没错。 很神奇啊。 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多互动，然后一起来讲一讲你跟火车站都有哪些故事。另外今年在这个我们马上要到的这个十一假期，你要坐火车去哪儿呢，或者你要去哪儿玩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儿交流和沟通。 特立独行北京人也在说，就特别想去那个见面会哈。因为不在北京干着急呀。希望以后有机会哈，喜欢北京新闻的主播们，估计之后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活动哈，这次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哈，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吧。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尤其是到了十一和中秋，现在是什么季节呢？我们平时这个应季吃食到底是什么呢？ 到了秋天呀，这不是秋分已经过了吗？ 对，秋天大家这个想到的是吃什么呢？ 吃啊， 说到秋天的吃， 我想到的是秋困， 春 困秋乏了。 不，我们说这个秋天要贴秋膘了嘛，所以说这个秋天想吃，你能想到什么呢？ 嗯， 秋天的吃食，让你选一个。春天，比如说我们有春饼， 嗯， 春饼其实秋天吃的也有啊，但是这个一般说到春天的吃食，可能是春饼；冬天的吃食是火锅和饺子，因为冬至了嘛。夏天的时候就要抱着西瓜喝酸梅汤了。那秋天说到吃，你能想到什么能代表秋天这个节气和这个季节的特别应景的食物吗？ 饺子。没有了啊，这大多数人可能会吃这个螃蟹是吧？ 啊，其实到了秋天是螃蟹最肥的这个季节了，但是今年秋天的这个螃蟹啊还没有竞相刷屏，但是这个螃蟹的卡券已经在网上热卖了很久了。 嗯， 由于这个活体的螃蟹呢，它身娇肉贵，而且储存不易，号称是随吃随提的这个螃蟹的卡券，近年是尤受消费者青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了吃螃蟹，或者给朋友、亲朋好友送螃蟹，送螃蟹有点麻烦，而买过这个螃蟹的卡券？ 啊，是，就是大家想，不直接带走，可以买一个它那个券， 哎、 让对方自己去提货， 哎、 是吧？ 没错， 嗯， 而且这个小小的一张，解决了这个掐不准时间的这个难题，而且还方便传达情谊，自用和送礼两相宜。那电商平台上，这个发售螃蟹卡券的商铺销量达到数百上千的也是比比皆是。而卡券上这个诱人的螃蟹啊，一般有的还真不一定能够吃到嘴里去。扫码填写了相关信息以后啊，已经一周多了，还处于审核的状态，没有得到确认。小聂告诉记者，九月初朋友送给他了一张蟹卡，想着在国庆假期啊能和父母共同品尝这个大闸蟹，倒推时间填写了一个九月底发货的这申请，现在不确定能不能发，要是发不成还得当天去海鲜市场现买。所以说这螃蟹啊，你只能看着这一张卡告诉你会有螃蟹来，它不像您去了这海鲜市场直接我要挑活的，挑完了以后带着就走了。 嗯， 还有的蟹卡还没有使用过以后就已经不见踪迹了。几场秋雨过后呢，周一二突然想起来去年双十一之前买了那张蟹卡，当时促销打折的时候只要78块钱，觉得呢是78六只非常的划算，自己吃，而且哪怕小一点的话自己也不嫌弃。 嗯， 收到了蟹卡以后啊，他预约提货，但是一直没能成功，每次点进去以后就显示预约已满了，预约已满了，约了3、4次一直都没有约上。 啊，就是人家手里有券，但是每次都买不了。 哎，没错， 都预约满了， 螃蟹也过季了，就想着明年再说吧，结果根本想不起来我这蟹卡放哪儿了。 那这螃蟹也太火了吧。 嗯，那当然了，尤其是到了秋天大家都吃螃蟹嘛，而且这蟹卡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很小，送礼自用都非常的方便，但是丢也方便呀。我们经常这个随便揣一张卡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啊。这卡券呢是越卖越多，螃蟹的产量呢它没办法无限的增长。 嗯， 商家呢用这个低价冲量，再在这个提货系统当中设置重重的阻碍，拿着卡券的消费者就只能任凭摆布了。2019年某明星的直播带货啊，原价299的蟹券在折后只有66元。冲着明星和折扣购买了蟹券的消费者却发现迟迟没办法提货。一时间呢，该明星微博下是被疯狂的吐槽。有网友控诉啊，说因为信任你买了好几张蟹卡送领导，结果现在又是又预约不上，又是地区不发货，都送给人了，让人家怎么看我呀？ 那是领导只能干等着了。 哎，没错，这个记者发现啊，绝大多数的螃蟹卡券都会给出一个数年有效的期限，以此作为这个消费者万一当季提不到货的应对。然而到了第二年，又一波这个卡券卖出去了，大家还是前一年剩下的还提不到货。 那现在是不是2018、2019年的有的朋友那卡券可能还没兑换上的吧？ 那刚才不说了吗？这个有人已经把这2018、2019年的卡券丢掉了吗？那相当一部分人啊，这个买卡券是用来送人的，有的呢是给了老人，比如说给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但是老人不会操作，而且根本就可能不会提货。 哎， 有的是试了几次兑换不成功就嫌麻烦不弄了，有的呢可能就是像我这个刚才说到的周燕一样，过了一年以后就找不到了。周燕也感慨啊，说有那么句话，健身卡赌的是你不去，那螃蟹券赌的就是你不提货，或者就算你想提货让你提不成货。 当然了，也有这个提不到货的消费者，他们会选择退款。即便是幸运的拿到了退款，但是对于商家而言，前后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甚至有几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也形成了可观的资金的沉淀。或者卡券的持有者呢，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出售，最终还回流到商家的手里，商家还可以再卖一次。 嗯， 记者也是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啊，某一款零售价格是200块钱出头的蟹卡，回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是80到100。本来60螃蟹，这就立刻变成3只了， 这一下就5折了，是吧？ 商家呢，再加价再去，先是回购这些蟹卡，然后呢，再加价少许的这种回购卡券， 嗯， 不需要真正的螃蟹，就可以轻松的获得这个差价和利润。怎么算？这个商家怎么聪明？这个、 要不说奸商呢？ 哎，无商不奸呐！更是有消费者是信念满满，不愿意去退款或者折现，我就想吃这螃蟹，但是当年的提货不成，就等来年。但是遭遇到公众号消失、电话空号、这商家跑路的这种窘境， 嗯， 有点类似一些黑心的健身房。我开了这健身房以后呢，我让大家来办卡，你先办1年卡，你先办2年卡，甚至有的让你办5年卡、6年卡、10年卡，你们的卡办的差不多了，好，我这健身房倒闭了。 哎， 直接带着就跑了，剩下这一些杠铃、跑步机，你想拿走您自己拿，但是你这卡钱我退不了了。 你这多少张卡就摆那儿了？ 哎，没错，在这个黑猫投诉平台上也是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这一张蟹券从2019年约到了今年，结果现在连店铺都搜不到了。 你看现在吃点螃蟹都这么费劲， 嗯，甚至有一些这个黑心的商人，我压根儿我没有螃蟹， 嗯， 我就买这个卡。我只卖卡，我没有螃蟹，我跟你约定明年提货，在这漫长的一年的时间里，要么你忘了螃蟹， 嗯， 要么你丢了卡，要么一年以后你非要来找我，对不起，没了 、哎、所以啊，我一般吃螃蟹我都是现买，就是现吃现买、 哎、 然后就如果是送家里人的，也是去买完之后赶紧就送去， 嗯， 就是一般我就不买那个蟹券了，因为我总觉得吧，那个蟹券我到时候提的那个货的新鲜程度呀，什么时间能提、 嗯、 到时候我想要的时候能不能有啊，这都是个问题。 哎， 嗯，所以大家不知道大家吃螃蟹的时候都是买蟹券还是直接买活螃蟹哈、 啊、这个我们的听众在这个微信留言里面直接就跟我们说了，就是红果直接发来了照片、 嗯、 我正吃着呢， 那、 有点饿了是不是？ 好了，到了这个放歌的时间了哈、 嗯、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再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归根。 城只为一个人，临别的夜深，曾经照亮我孤独的旅程。海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身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于飞。 大家好，我是乐陶。 刚才乐陶讲了一个这个螃蟹的事儿哈，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事儿。 这个留言啊，不是螃蟹就是虾呀，好饿呀，我也想吃螃蟹啊。 就我们每天五点之后就到了大城小吃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保证在四点多上节目之前先给他填个水饱吧。 就是我们这节目不叫大城小事，叫大城小吃。 对，五点朝后啊，这样你就不会就是淌这个口水了。刚才张慕容也在说哈，这个可以啥呢，这个蟹券啊，别赶上过节的时候提货，等别人都吃完了就可以提货了。 但是一般等大家吃完了，这螃蟹也过季了，然后你就很难去提到那个又 最新鲜的 黄多高满的螃蟹了。 哎，这不久前呢，贺女士她也是收到了合作伙伴赠送的一张蟹卡。这打开精美包装，卡片上是5888啊，这么大一个数字，赫然醒目哈，一个形字缩得非常小，在坠在后面， 5888行， 哎，是不是以为是价值五千八？对，人家不是钱 的螃蟹， 对，人家不是钱数哈，人家是这个5888行哈，不是价值那些钱。这细看规格呢，这张卡对应的是8只螃蟹，公蟹4.5两，母蟹3.5两。700多一只螃蟹，那也太贵了，是不是？8只一共这个这么贵哈，所以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后续的回礼呀、这个礼尚往来嘛，贺女士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网络平台查询，她就惊讶的发现呀，卡片零售价是608元， 我差的有点远啊，连零头都不到。 且哎，可领一张300元的优惠券。减完呀，您猜怎么着？ 多少钱？ 就值308块钱。 这个就像好多这个我们听到的电视购物啊什么的，老会说的一个梗 啊价值 这个 298298 是什么呀？我们卖的这块表，是瑞士名表。 哎， 这瑞士名表啊，其实是瑞士工艺。它也不是在连瑞士产的进口手表它都不是，是我们卖的这是瑞士名表，价格是多少钱呢？价格是108888。 那今天卖多少呀？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现在这个时段，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给你打半折，是58888，54444。但是这444不好听啊。然后呢，两个人互相搭档啊，有捧哏有逗哏嘛。那我们这个去个零吧，就5万块钱，好吧？这5万块钱好。我们这5万块钱，您打电话来前100名，25500多少多少钱，我们再给您打半折。 啊， 这个旁边的这个女主持人再捧哏说：“今天来了，这个力度那么大，我们这个表那么好， 哎呀，就别费劲了， 能不能 就最后给个米数吧。” 啊，这一口价是1388，这一块表从10万就到那么1000块钱。 这个表可能就值这些钱，甚至都不值这些钱， 不值这个钱，大家还觉得自己捡了便宜呢。 哎，是，就是不光是表哈，其实现在卖各种东西，这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套路哈。包括这螃蟹里面，除了这5888星，还有这个1698。2888星啊，除了直接标明价格，网络上不乏以这个数字加型这样的组合，这个螃蟹卡券出现了啊。记者也是咨询客服得知，这个数字其实代表的呀是螃蟹的型号，对应可提不同大小的蟹。什么意思呢？就像那汽车，那每家都有独立的型号体系，这个号称独立体系，但是商家都不约而同选择以八结尾，而且这个数字呢是有零有整，用意就不言而喻了。 这个尤其是我们比较喜欢用六，用八， 都是吉祥数字， 吉祥的数字。然后呢，这个大家也都喜欢这个数字。我们一般选车牌号啊，或者选手机号的时候，也都喜欢这个零多的、八多的、六多的这种数字啊。所以说在商家在对这个商品做这个价格标签的时候，反而利用了我们消费者这一点。大家喜欢这数，好，我就给你这数。比如说1998，我们觉得可能才1000多块钱，但其实这就差2块，就是2000。直接写2000，您可能觉得贵，但是说啊，我们这是1998，然后可能觉得一这个数挺吉利，二这个还没到2000块钱呢，我觉得可以买啊，是不是心里还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你看看你们，这个咱俩消费观念稍稍有点不同啊。 买到了便宜啊， 你看是 2000块、 啊，你是看那个后面带不带八这个数字，就是有得有吉祥数字。 其实也不是，比如说什么1666，就是大家会觉得吉祥数字。其实这个东西你标1500啊，和1666是一样的。 这可能跟厉害老师做节目时间长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精打细算变得抠门了，就每次出现九呀八呀这样的陷阱的时候，我都要思考一下它约等于多少。 它约等于2000块、 那就不买了。 但是而且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螃蟹上面它标了这个数，一个是好数大数，然后底下偷偷标了一行，可能让别人拿到了这个以后第一时间可能误认为嚯，给我送了这么大一礼。刚才说到了那个5888型，所有人都觉得这是5888的。 哎，其实很多人都像你这种心理，就是好面子的心理的迎合嘛。所以客服也是直言哈，你看我们这样写是不是送礼显得比较有档次啊？而且呢消费者就是很容易就把这型号当做实际价格了。有网友也说哈，我们去年得了一张2888元的卡，也就2888块钱的卡啊，朋友送的啊，我还这个送了一套等值的化妆品过去呢。对此呢，这个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这个秘书长哈，也是说，这个消法中明确规定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信息必须以显著方式或者是在突出位置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让消费者以为是1880元买的，这个实际上其实已经涉嫌误导了。 哎，没错，这个我刚刚看到听众这个给我们的留言里面，张伯荣直接就给我们来了一张照片 啊， 这张照片上真的就是有一个1198，然后在右下角小小的扣扣的地方 写了个形是吧， 大大 的地方写了一行。 你看啊，咱们张伯荣已经现身说法 了，五对装1198，最后右下角有一行。 嗯， 然后 你就看那大字儿，是不是就以为它是 1198块钱？哎，没错。 嗯，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哈、如果说将这个价格替换成型号是一种文字游戏的话，那好不容易成功提货了，收到的螃蟹货不对版，确实是容易让人们诟病哈。你说你标的是这个公蟹4.5两，那一称还不到4两，母蟹3.5两，实际上只有2两多，还是挑那大个的称的呢，可能还有那小的连2两都不到。其实提到去年收到的螃蟹，蒋先生也是在质量方面动手脚，他觉得这个螃蟹这个空间过大了哈，已经不能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水分流失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了。他就说呀，我对这个斤两没什么概念，我妈放手心里那一掂就说这分量不对。你看这还得有生活经验是吧、 哎、 都不用称、 这个、阿姨还是有生活经验 这个不是蒋先生啊、他老婆拿起这个烘焙的那个电子秤一称，发现啊确实是差挺多。如果说到海鲜市场去购买的话，大家其实会很留意那个水呀、那个绳子呀是否是这个对分量有没有影响呀。但是你说这个蟹是蟹券，它已经寄过来了、即便是有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太麻烦了，不差那几两的事儿了哈， 不好换。 对呀，我们家还有的人觉得我们家连秤都没有、那要是收的礼物， 您说多大是多大呗。 哎，我就是也不好意思把它送回去哈、 是的， 你说乐淘送我一只螃蟹，我一称不够4两，我也不能说 吃不吃吧， 我也不能跟你说不够4两的事儿是吧，我还得装着谢谢你的炸螃蟹啊多虚伪 寄居蟹送你一个当毛豆客是吗？ 对，这此外哈，就是收到蟹之后，他商家通常会要求这个消费者是当场开箱验货的，辨别死活，确认无误后再签收。如果说没有确认就收货，过后呢发现里面有死蟹，需要在签收6小时之内联系客服。消费者如果没有绷紧验货的这根弦呐、想要实现这个死蟹包赔，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买螃蟹啊，送螃蟹还挺。多讲究的 哦！我对死螃蟹很有感情。 你吃过？ 没有啊，这个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啊，这个当时也是吃螃蟹嘛。这螃蟹啊，大家我们平时这螃蟹活着来，比如说晚上到，我想第二天吃，大家可能就会把它倒到这个水槽里。 哎， 但是啊，这螃蟹可是能顺着水槽爬出来的。当时因为我也不记得当时来了是5只螃蟹还是6只螃蟹了， 爬的满屋都是。 哎，对，当时他们一天晚上就全都爬 出来。真的呀？ 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屋外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是有那个爪子挠地板的声音，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心里一想呦坏了，我这螃蟹爬出来了，因为水槽还挺深的，但是螃蟹却能自己爬出来也很厉害啊。 那你给它怎么弄回去的呢？ 一只一只逮回去呗，一只一只逮回去，然后放到塑料袋里再把袋系上嘛。 啊，你的螃蟹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绑绳子了是吗？ 绑绳子了，但是 那它怎么爬出来的？ 因为你绑绳子了，你觉得它可能绑一晚上，第二天死了怎么办？于是你就很想把它这绳子拆开，然后给它养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吃嘛。然后呢，当时就是忘了有几只螃蟹。逮回来了5只，但是人一共给了6只， 那只 有那么一只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回家翻翻你家床底。 对，但是找了很久很久没有找到。然后这个过了3天以后，觉得家里好臭，就觉得有一股臭味在。 死了， 哎，这螃蟹就死了。后来真的就在床底下。 我教你一招哈、如果你下回螃蟹多吃不了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送给你的同事们分一分，是吧？ 哦，是那么一招啊？ 对呀、你说你让他满屋爬，是不是？ 分享是良好的品德。 就是的，而且或者哈也可以，你就是晚上实在你不想分给我也没关系哈，毕竟咱俩关系也不好。你可以先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冻在冰箱里啊，也行。 就第二天就没有了是吗？冻在我们办公室冰箱里啊。 哎，对对对对对，咱们办公室不也有个小型冰箱吗？ 说到了螃蟹啊，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对于螃蟹大家都怎么吃？螃蟹的做法有很多，大部分人都选择清蒸、 也可以焗。 哎，也可以焗，也可以酒泡，大家有很多很多吃法，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螃蟹，或者自己有了螃蟹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做，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和我们留言，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这个于飞会剥螃蟹吗？ 哎呀，这个我前两天还说呢，就是不是说得那个蟹八件得非常精致的吃吗？但我好像从来没用过，我都是徒手扒螃蟹，先把那蟹腿都给它扒掉，扒掉了之后呢， 撅断， 对，完了再周壳，先把腿吃完了，那因为那腿特别容易凉，然后再周壳吃里面的这个肉。 哎， 那哪儿能吃哪儿不能吃，这个有讲究吗？ 有讲究呀，有讲究啊！你像那个鳃呀、啊，还有这个螃蟹的心脏呀、都是不能吃的。 哎，这个我发现好多人现在大家对于螃蟹越来越讲究。 嗯， 我自己剥的螃蟹，我可以最后能把它拼成一个螃蟹。 哎呦，你还有这闲心呢？ 就有的时候你吃螃蟹，你要找到吃螃蟹的乐趣，因为它毕竟没有太多的肉嘛，它不像咱们平时啃排骨啊，吃红烧肉，夸夸往嘴里吃嘛。这个螃蟹还是要细细的吃，感受一下这吃螃蟹的。 那您这吃完了，然后给人拼起来呀，是啥意思呢？ 给送给你吗？然后冻到冰箱里，告诉于飞，我把螃蟹给你放这儿了。 就是我只能吃壳，是吧？ 要把壳都给你拼好嘛，实在不行带回家当模型摆着也是好的嘛。 你说你作为一个刚来节目组的人，你竟然这样对我， 学到了吗？算是学到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聊的， 那你是怎么吃呢？你讲了半天 哦，要跟大家，因为你刚才说的很详细的这些八件，其实我也只 啊，你也是徒手吃是吧？ 哎、你看、 啊哦、 这个把螃蟹的腿掰下来， 嗯， 螃蟹有大腿有小腿， 嗯， 一般呢把这腿掰下来以后啊，然后顺便如果有剪刀的话最好，没有剪刀就用牙把这螃蟹腿上的这个关节给它啃掉或者剪掉。剪掉了以后，这螃蟹腿就像一管一样， 嗯， 把这小腿 插 进大腿里面，然后把这肉顶出来，这是吃腿儿。 嗯， 吃完了腿以后呢，把关节和这个大腿、小腿，然后给它拼一块儿，这就拼好了啊。这是说的是腿的怎么吃啊？刚才跟于飞一样，爪子其实是螃蟹身上最难吃的部分， 嗯， 不是不好吃的那个难吃，是 不容易吃、 不容易吃的地方。哎，一般吃这个螃蟹钳子的时候， 爪子你也是用牙咬吗？ 当然不了，多硬啊！这个螃蟹这个爪子呢，是跟大家比了个叶，对不对？ 嗯、 比完叶以后，你可以把这个叶啊，就从它这个中间的 掰开， 给它掰开，掰开了以后呢，有分大块和小块， 嗯， 然后小块的肉呢，直接可以吃，大块的肉呢，我们可以找一小勺，或者拿筷子就往里这个，或者拿牙签都可以把这肉给它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吃， 一看就没少吃螃蟹， 把这叶给它拼上， 嗯， 然后这爪子， 然后送给我是吧？ 所以这螃蟹就是那么拼起来的嘛。 哎呀，可以做一个标本了。 嗯，一般都是这样的，拿这个螃蟹做一标本，顺便送给别人啊。 嗯， 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这个螃蟹的话题啊。说到这螃蟹，大家想的都是最好的螃蟹出自哪儿？ 阳澄湖 大闸蟹啊，对啊、 嗯。 虽然说不是阳澄湖也可能会出好螃蟹，但是在诸路螃蟹的大战当中呢，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都被大家视作螃蟹界的天货，也是尖货，价格呢比其他的螃蟹都是高出不少，也是最吸引大家的目光。但是啊，这螃蟹来了以后，到底它是不是阳澄湖的呢？跟您说是阳澄湖的，最后呢，你也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吗？ 嗯， 在去年的四月份，农业农村部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域的保护范围从阳澄湖湖区113平方公里拓展到了周边516平方公里，生产的面积达到了18408公顷。 嚯！ 事实上，以2016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啊，中国一年的大闸蟹的产量是86万吨。 嗯， 产量一万余吨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只占了1.2%。所以说呢，你平时吃到的号称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还真未必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那不据说好多螃蟹都是上阳澄湖里面涮一圈，这都已经算了， 涮一圈都不涮一圈、这个我就叫阳澄湖的水嘛，对不对？我从阳澄湖打上来的水回家养螃蟹，这也叫阳澄湖大闸蟹嘛啊！ 哎，还有一种就是你装上这个阳澄湖的壳，那个 外壳 包装盒，咱也叫阳澄湖的、 哎。你看，这个在网络平台上啊，几乎每家这个卖这个螃蟹的商铺啊，都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字样是着重标出，这可是金字招牌啊！ 嗯， 记者在一家这个蟹卡月销量超过10000份的店铺的评论里面看到，从9月18号起，陆续有购买者就说：“我收到这螃蟹，而且我蒸着吃了。”但是啊，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时候才开捕呢？ 嗯、 是9月22号。 那您这9月18号 吃 的是啥呀？ 螃蟹那就一定不是咱们这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嗯， 有些这个避免商家盲目贴金，早在十几年以前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有对应的这个蟹扣的防伪标志。 哎，就上面那戒指。 大家看到了，哎，对，你说的很好听啊，叫戒指，在我们的这螃蟹的钳子上啊。 哎，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新闻办主任姚水生他也多次表示，这蟹扣相当于就是咱们这大闸蟹的身份证， 没错。 但是记者以阳澄湖和蟹扣还有防伪这些关键词来搜索的时候，发现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了不少能够宣称可以 以制作蟹扣的商家， 嗯， 相当于是给螃蟹办假证的商家。 哎， 我们说到这蟹扣是身份证，那这些人就是给螃蟹办假证了。 嗯， 那一个商家给记者发来了蟹扣的实体图，这椭圆形的塑料盘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还有这阳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的字样。 嗯， 对比发现这个款式呢是2019年的版本。就是这版本是过期的版本，但是呢谁会专门去核查这版本呢？就不像咱们平时坐火车的时候刷身份证能不能刷过去，它有一电子识别。 嗯， 回到家里这螃蟹都送到了，你只会管它好不好吃或者一会儿怎么吃，谁也不会管这螃蟹它这身份证到底是不是真的 啊。就今年的螃蟹人家身份证是2019年出生的， 甚至我可以今年买了大量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把这蟹扣留下，我明年把这些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我全把这戒指给它换上。 那您说这个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就非常难辨别了。 哎，没错，咱不像这个平时我们有名有人脸识别，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你叫于飞我叫乐桃，然后我们拿着身份证上都有我们的名字，还有身份证号，还有人脸识别，坐火车才能过。 嗯， 这螃蟹你也不知道它叫，你觉得它长得都一样啊，对不对？螃蟹长起来都差不多嘛，你能知道它是一号二号还是三号还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吗？ 应该在螃蟹身上贴一个二维码。 二维码也可以造啊，对不对？那为了防止这个仿造啊，每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官方防伪标志呢，他们都会更新这个版本的。 哎， 那今年的蟹扣已经于开湖的当天向公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玫红色标志用于阳澄湖的围网养殖区域， 嗯， 蓝色的标志呢是盐湖周边的高标准池塘的养殖区域，就是红色的是真的就是阳澄湖里捞上来的， 嗯， 蓝色的是阳澄湖旁边的高端的高标准的这个池塘里面养出来的，一年一变的这个标志，结果还难不倒这些黑心的商家。 怎么着了？ 经过咨询，对方表示支持，我可以来图定制，就是你告诉我这壳这个身份证什么样的，我可以直接跟你定制，发给你什么图，要什么形状，这蟹扣都能实现。 哎呦， 就像我们平时这个女孩的戒指一样，你想让我给你把这钻石切割成什么形状的，是这个心形的菱形的，我都能做到。 嗯， 一万个蟹扣起定，价格是0.22元一个。 多少钱？ 也就是 2毛2呗，一个。 二一个戒指。 哎， 是是 这成本也太低了呀， 是是比于飞的钻戒便宜多了。然后呢？ 那是低太多了，我的是真的。 除了这个款式以外啊，这个蟹扣上甚至还可以印这个二维码。刚才于飞这个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 嗯， 二维码呢，扫码了以后出现的这个页面，图文音视频全都可以定制 哦。 不光能给您做这二维码的假二维码，还能给您做一假网站。这假网站还做的甚至比真网站还好，而且音视频图文全都可以定制，想要什么样就有什么样。如果消费者他们没有留意这个每年一变的蟹扣款式，而且还不熟悉这正版扫码跳转的页面，还有官方查询的网站以及这公众号查询等等途径，很容易就让人给糊弄了。所以说您收到的大闸蟹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呢？ 你看这个骗子精到什么程度了？ 哎、 咱们官、 这个、 大阳澄湖大闸蟹的官方一直在改变这个 道高一尺， 对方式 高了一丈啊。 所以说，就是咱们买螃蟹的时候，就别吃了吧，要不换一种。 不要太过去苛求这阳澄湖的大闸蟹。 哎，是刚才说那个 苛求了阳澄湖大闸蟹，说这阳澄湖大闸蟹比你平时买的螃蟹要贵了好几千。 嗯， 大家别去苛求了，因为你买到的也未必真是阳澄湖大闸蟹。 因为尤其在这个中秋节前后，可能大闸蟹的需求量比较大哈，这里面就更难辨别了。 哎、 就是大家可以错峰去吃螃蟹，就是在这个节前或节后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早期的那个螃蟹也比较好吃哈。 嗯， 就那时候可能黄不太多， 这个，现在拿螃蟹当好东西了。小时候老家闹过螃蟹灾，这是南方的朋友啊，把庄稼都毁了，螃蟹都没人吃，恨螃蟹，螃蟹多的是，我家冰箱都塞满了。那在80年代的时候， 可能对于海边城市的朋友们，或者是多水的地方的， 这个， 吃螃蟹比较多，是吧？ 这个分两种，一种叫河蟹，一种叫河湖蟹，一种叫海蟹，这是不一样的。海边的朋友吃的海蟹没有咱们平时吃的阳澄湖大闸蟹里边这个膏这个黄，海蟹一般没有。 那一看你就是常吃河蟹之人，就不是海边的是吧？ 哎，没错，这个 公螃蟹母螃蟹这都有讲究嘛，这个到底是吃膏还是吃黄，这都是有说的。 对，不同季节吃不同的呗，就是到不同的时间我们选择就是膏多的或黄多的螃蟹哈。 而且是根据大家的喜好，有人喜欢吃黄嘛，有人吃螃蟹就为了吃那两口蟹黄了。 但也不一定非得吃螃蟹，是不是？咱们过节你可以再吃点像红果说的，整点糖炒栗子、烤白薯啊，这些都挺好吃的。 哇，大家这个吃的也都是挺不一般的。 是啊，这个秋天嘛，就是只要吃一些比较。然后暖身体的呀都挺好的哈。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了聊这个互动话题哈，就后半程我们就一直在说吃了。今天来聊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比较熟悉的北京的火车站哈，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看看大家留言吧。彬彬有礼说哈，对绿皮火车情有独钟，前两天呢还去和这个苹果局和这个绿皮火车合了个影，那满满都是回忆呀。 而且他还晒了图，然后这个苹果局的这火车还真挺漂亮，而且还非常的有年代感，因为是老火车头了嘛。 哎，柔石也说哈，我十一假期准备去北京玩一玩，尤其是要到各个火车站去转悠转悠。 我觉得如果您觉得去哪儿人都多的话，这个也可以去火车站转转，因为我们还有专门的火车博物馆，大家也都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原来的火车什么样，火车的每一代型号是什么样的，每一个这个，尤其是对于男孩子来说，男孩子总会喜欢一些机械的东西，有蒸汽驱动的火车。 哎，是哈，你去过那个铁道博物馆吗？ 哎，去过的 那个是你去的是东郊店是吗？ 哎，是的， 还是正阳门店呀？ 我那你是懂行的人 啊？哎，不是，我去的是东郊店，正阳门 店 据说小一点儿，我还没来得及去打卡呢。 这个火车车头、铁轨、路轨，这个都非常的有年代感，而且它是有一个历史沿革在的。最早我们的铁路就是一块儿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铁路不就是两条路枕，然后上面横了一条这个铁片吗？最早的时候底下的路枕都是木头的，现在我们的高铁的路枕又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这个铁路博物馆或者铁道博物馆去看看这些年火车的变化，去看看铁路的变化。 哎，玉清春天也在说啊，说说以前的一趟火车吧。是从北京站出发，第一站呢是东郊站，第二站啊是双桥站，第三站是分歧点站，第四站是通州南站，下一站终点站就是通州东站。全程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3毛钱。哎呀，这不知道是哪年坐的哈，您哈，玉清春天。 现在坐火车哪有3毛钱的火车了？ 您现在坐公交也不是这价了是吧？现在已经是满满的回忆了。 哎，没错。我发现这个大家一是对于今天这个上了一天大城小事的节目啊，大家一是对火车大家都有不同的情感，还有不同的故事，而且对火车站也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故事。第二，所有人都是吃家，我们会叫大城小 吃的行家是吧？ 都是吃家啊，这个吃梭子蟹的，吃海虾的，大家而且还都自称大厨的。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个外行。 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大家收听这期的我们特殊版的跟乐淘来搭档的这期大城小事哈。稍后呢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 哎，没错， 明天见。 明天就见不到我了，我要去享受十一假期了。 好的，祝你十一快乐哈。 好。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